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这次降温有点快，盼望春天早点来，各项服务有安排，关心老人和小孩啊，这一老一小，当然这个中段咱也得关心。那说您再想想啊，看看这个怎么更措辞更合适啊。对，中年啊，呵呵，对，老人孩子啊，包括大人都得关心啊。这个今年这冬天呢，据说好像是啊，我听说了啊，有点凉啊，呵呵，对，当然这个如果各项服务措施到位的话，那一定是外头凉他心里头暖，不至于是透心凉。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呢，哎，这就能够更好的清晰的方便的收听。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能直接听北京电台的广播节目，包括读报啊。那么读报呢，就这个话里话外，在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聊天室。咱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哎，您进了聊天室，很多的朋友都在这儿。我呢，我一再说，可能是短照应啊，因为这个它不能够分神啊，因为直播嘛，我尽量啊，比如说呢，这个挑些日子吧啊，录一些啊这个节目。啊，这样的话呢，哎，这我就有时间跟大家互动交流了啊。对，跟各位先说些，这个用手机呀，还有个好处，用微信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更是啊，能够及时的了解各式各样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啊，这个新闻、天下大事啊、百姓生活呀，你看。是不是啊？防疫防病啊！哎，你瞧，哎，就这个，这个咱多说一句啊，老说这个防疫、生产、生活，这是缺一不可，哪一样咱都不能偏废了啊！你这个啊，所以跟大家也说这个啊，咱不能单纯只强调一个方面，这说的不是国家和政府。哎，国家政府没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啊，都照顾着呢，都照应的挺好啊。这个大家哎，互相得体谅。你包括那个什么赶着上班的呀，啊，出去送货的呀，哎，这个提供服务的，哎，这个社会啊正常运转，各个零件，螺丝母、螺丝帽之类的啊，这个都不能少。哎，你人家雷锋同志当年那话用到今天，哎，也合适。是吧？社会主义制度，咱们国家大机器之上，都得有为数很多的螺丝钉。哪个螺丝钉啊？这个要是秃噜了，那就麻烦了。哎，对，干嘛一上来说这个呢？因为现在这个人员的流通啊，它还是得有啊。所以呢，但是呢，当然防疫这个咱也得抓紧。啊，有这个意识。因为什么呢？我看昨天那晚报说的挺好啊，说这个呀，你包括这个来北京啊办事啊出差呀，这个都是免不了的啊。你包括到外地去是，哎呦呵，啊，得跑业务啊，得联系项目，这也一样，他非常的需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哎这个都啊咱们兼顾了，既是有生产啊经济的发展，那边咱们也抓紧加强这防疫呢？比如说啊，这个您要是 到外地去啊，这不行，肯定有事儿要出去啊，得办事儿去。没关系，没关系，您这个，哎，这个按照规定啊，出京你到，因为不只是说啊，就这个测核酸是进京来说，那你要到外地，当地的防疫政策是什么样的？走之前最好得问一句啊。你包括你可能是要有的朋友出差，他得住酒店呢，哎，这个酒店他自己还有什么防疫的要求啊、政策之类的，哎，这你问清楚啊，别回头哟，哎，事到临头了，坏了，你哎呀麻爪了，没想到，哎呦，你看还有这事儿呢，呼呼，哎，你这，哎，这个建议啊，就是说你要是问清楚了的话呢，不如你走之前你也测个核酸，回来呢，哎，回来也测一个啊，哈哈，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保证安全了啊。当然这个你包括市里头啊，这个到哪儿去啊，这个啊是什么什么扫码啊，这，哎，这些个哎，测温测体温。前段时间我就想说这个咱别走形式啊，别走形式。不走形式啊，也不是说哎这不行，这个嘿，好家伙，这啊就啊怎么着了似的，不走形式也一样能给您提供方便。什么叫不走形式呢？不是那儿呵拧着眉瞪着眼攥着拳，那叫不走形式啊，啊，那不叫，那叫耍态度，那是不对的。你做什么工作都不能耍态度，尤其是在防疫过程当中，哎，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这同样是服务，是这个，刚才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说你这个走形式，这防疫当中有没有？我觉得啊，哼，这个。是不是我这个啊，呵呵，这不能叫提意见，咱就说提个醒儿，这不是我说的。头段时间咱北京市啊专门检查了有关单位，是商场啊，是什么地方，他那个进去之就是进大门的时候，他不得测温吗？那测温那个装备很多的地方都换成那个立式的啊，不是拿着手啊那儿比划，拿手比划那个，说实话不太靠谱。是啊啊，这个尤其是跟天儿有关系，他那个负责这个扫码测温的人，他知道你测完了，哎呦，这温度怎么我这身上这温度太低了，是他说你天儿凉啊，对对对，当然这个呢是测温的这个器具设备本身应该没问题，但也有本身就有问题的。好家伙，就这个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测出好几个数来，哎，对了，不太准啊，这个啊，人家这为什么检查这个，有些个那个测温仪它要是过期了过时了，或者使用太频繁了，那不行就换新的啊，这体温，所以就说呀，怎么测来测去，这个天有可能测的反而是体温偏低。哎，夏天呢你在外头大太阳晒着，哎，显示你体温偏高。但是这个我就说啊，只是一个细节啊，咱当然细节你说是小啊，是事儿不大，但是也得当心啊，也得上心，是吧？你细节决定成败吗？尤其是这个事关健康生命这个事情，哎，这个昨天的时候在那个新浪微博上看见人家，这是稍微早一点电视台采访北京急救中心的，是培训中心的一位主任啊，专业人士，姓陈，陈主任，他就说呀，他这个建议啊，就是叫救护车这个事情啊，当然最好别叫啊，也别麻烦人家，身体挺好啊，硬硬朗朗的。我听说有的地方有那样的，讨厌啊。他这嘿，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出去走太远了啊，走回去不行，累的哈啊。那个打那急救电话吧，你说这多讨厌啊，还占用公共资源。但是人家生活当中也免不了叫这救护车，叫救护车也是得注意，什么呀？就是你得说清楚。啊，我这个病人什么情况？一般来说叫救护车的有本人也有家属，多数是家属叫。啊，这又不行了，这人好像又啊晕菜了啊，对，但是您要跟人家那个120的人说的时候，就别像我似的啊，还晕菜，就是晕了，别晕菜啊， 你这晕菜，人家不明，人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北京人知道，对，但是北京人那晕菜也未必就指的是这个人就是失去知觉了，未必啊。你直接说他失去知觉就哎这就可以了，哎，这是最准确的表述，要清楚。你甭管是打报警电话还是叫救护车都一样，特别是叫救护车，他为什么呢？你报警电话可能是多种原因，多种这个可能，哎，但是叫救护车只能是一种可能，这人嘿够呛了啊，哟，赶紧来吧，赶紧来吧，哎，这种情况之下呀，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人家这个专业人士就说了，表述清楚，显见得给这120打电话的有一部分市民朋友表述不太清楚，麻烦，不是人家嫌麻烦，是你整个过程麻烦，你表述不清，家住哪里啊，是吧，姓什么叫什么啊，这个哪个小区这个门牌号啊，胡同是哪个，这都得说清楚，包括患者症状，人大概知道哦，这是心脏病啊，这个或者是什么中风啊之类的啊，猝死，或者是也有啊，摔躺下了，老人嘛，天一凉，这骨头脆啊，这好骨裂了，哎，这你尽量说清楚，动不了了，哎，对，可以，哎，就是不是说让你诊断啊，家属诊断不了，得到医院大夫诊断，但是你大概症状跟人家形容清楚。最忌讳的，当然咱们也是能理解啊，尤其家属啊，这家里人，哎呀，你看看这人怎么没反应了？哎呦呵，哎呦，好家伙，哎呀，怎么叫怎么不答应？哎呦，急的打电话，这个时候坏了，语无伦次，甚至于，哎呀，好家伙，对着话筒是嚎啕大哭啊，泣不成声啊！我跟你说，他就是，哎呦，我跟你说。那边还问呢，您赶紧说清楚，我说清楚，我跟你说，哎，我跟你拿谁，我这行了，整个时间全耽误了，这救人救人吗？哎，这个尤其是防病治病这个事情，有没有这新冠它都是门科学啊，哎，对了啊，你有那个真是大夫啊，专业的医生给人治病，嘿，这是一位男性患者啊，这位是谢先生，广州人，哎呀，这些年给折腾惨了。他是什么呢？湿疹啊，而且他那个得湿疹那个部位啊，好像还不，反正有点啊不太好说出口。哎，就是跟大夫还问呢，你这个啊哪儿湿疹啊？我看看。哎呦，这不行，害臊，不好意思，脸腾就红了。大夫说：“这你客气什么？你干嘛？我看病的，快！”那这那个哪儿啊哪儿，我给您看，我得脱啊，我得脱裤子，呵呵，那在那个后头哦，这还不要紧，看看。大夫看完之后呢，诊断说，哟，这个谢啊，老谢师傅，哎呦，我这好，这折磨太多年了，就这个湿疹，哎呀，太痛苦了，呵，他这个时间长了烂了啊，尤其那南方还潮，是不是？过去古代，当然现在不是了啊。过去古代一说这南越都是燕帐之地，啊，这个把谁都给发配，啊，哪个大臣，这皇上说不听话给发了，啊，就发那儿去了。哎，啊，现在可不是啊，现在那儿好着呢，对，珠三角嘛。但是它毕竟气候相对潮湿，对这个湿疹这是不利的，不好康复。哎呦，是抹了好多药都不好。哎呀，这个什么这膏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哎呦，这个啊，这个粉啊什么之类的啊，你看都是，大夫说是啊，都是，你看抹了好多的雪花膏爽身粉吗？嗯，大夫说你抹这没用啊，啊，反正就老去医院看，也是人大夫什么什么给开各种药，这不好啊。大夫说那你这个应该是想好，那你看这话让您说的，我这可不是想好吗？想好是吧？好嘞，这大夫专业，我呀，我给你奋治。嗯，哦，对对对，患者一听，大夫您真是啊，医者仁心，奋力的给我治这病。不是，大夫笑了，这跟奋力不奋力没关系，知道吗？因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我使劲就能治得好啊，他这个他得用药啊，对对对，所以说是奋治。嗯，奋 这是，哎呦，这是进口的，不是，这个咱们自产的，嗯，哦，国产的，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哎呦，这药这得多少钱？还倒是不贵，倒是不贵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它也不值钱啊，但是用到你这儿这合适了。哟，这什么药？直跟您说范治吗？哪个范呢？就是那个，哪个？就上头一个米，啊，底下一个贡。不能吧？你看，这是科学啊！哎呀，大夫，您没开玩笑，我没开玩笑，这东西叫范菌。就是粪菌移植治疗你这湿疹，怎么样？我这行吗？行啊，这得手术啊。手术之后，哎，这头两年的事儿啊，头二年，最近老谢师傅到医院还是看这大夫，大夫说怎么样？你看，两年都没复发，好了。你看，你不相信科学哪行啊？是不是啊？别弄老弄那个关公战秦琼哪成啊？关公啊，那是那个侯宝林先生那相声，当代的啊，比侯先生创作那相声诞生年代晚，但是呢有情节差不太多，高度相似。这是应该是上周的事儿吧，就这几天，关公来了啊，没有秦琼啊，不是，就是发生在秦琼的老家。哦，山东，对了，山东高速啊，山东高速路，哎，有他这有这交通警啊，孟村大队。嘿，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有那群众打电话报警，快来看看吧。哎呀，打仗的来了，关公占了秦琼了。哦，交警也听过相声啊。啊，那是那个他那，是在哪儿啊？高速上啊，高速能在哪儿啊？打高速交警就是在高速上发生事儿了，高速上干仗了啊！哎呀，俩大货车呀，嘿，哎呀，关公占了秦琼了，俩大货车，哦，明白了，那个交警说是那个一辆货车挂着山西牌子，一辆货车挂着山东牌子。那不然那不能是关公战秦琼啊！啊，不是关公吗？不啊，山西人，不是牌子不重要啊，就是他就两辆货车那干仗的，哪儿的人咱不知道啊，是吗？啊，赶紧到了现场，好家伙，这俩货车，那个俩司机跟那站着，呵，互相之间言语又不和啊，恨不得都快撕吧起来，哎，快，别打架。交警到现场给劝开了，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哎呀，你说慢点，怎么回事啊？好家伙，这个当地呀、啊，他这个地方是山东河北交界，啊，山东河北交界。对了，这个报警的事儿呢，是发生在这山东这个地界里头，但是后来这两辆货车。互相追呀、啊，追逐进入河北境内了，所以这边呢是河北的高速交警，啊，接到这个山东那边的报告，说您赶紧拦住吧。好家伙，这俩车打山东一直折腾到河北去了，啊，是啊，你看看关公战秦琼去了吗？河北一想，这关公战秦琼关我们河北什么事儿？不应该呀、啊，到现场看看去吧。一看，好，刚才说了，俩司机正吵吵。交警把这俩人给劝开了，怎么说的，我跟他没完，我跟你说，我这警察同志他太不像话了，是为什么呀？这两辆大货车，啊，这个是不是山东的还是山西的、河北的？咱不说啊，俩大货车在高速上，这一辆货车在后头，一辆货车在前头，开着开着，前头那辆货车就感觉，哎，好像是。是不是后头那辆车什么地方给他剐了他一下啊？这怎么回事？这你不停车，后面那车呢？他觉得他没有，我没剐他呀，我没碰着他呀，我碰着那大货车要碰着那还好得了吗？那肯定是咣当一声，这动静挺大的。他后头那车觉得没事儿，哎，这一拨把一踩油门，他超过去了。你要不走，那我走。嘿， 好，前面这车不干了，好家伙，你肇事还逃一包厢没完，好家伙，就开始在后头追呀，你跑多快我跑多快，货都不送了，不送了，这都不重要了，还好吗？愣是这两辆大货车互相追逐，打山东进入了河北。河北这交警就也是想起那相声来了啊，不是，你是人家这个什么了啊，不对，这是山东方言，对呀、啊、就说你是山东人吗，是不是啊，你山东人，山西的不能到山东去打仗，你山东的也不能跑我们河北来啊，这干仗啊，你看。行了，别闹了，赶紧的吧。啊，这首先这就处罚。啊，你这太危险了，危险驾驶行为吗，是不是啊，郭大官人，呵，金老员外，哎呀，也是啊，好家伙，这都是如假包换的汽车人啊。啊，汽车人都变了形了，是，那车都快撞变形了，是哪儿的事儿，也就是在刚才说那个事情差不多那几天，地点呢在陕西铜川大这城里头大马路上，这两辆车呀价值还不便宜哦，这两辆，哎，这都是挺好的车，嚯、哦、这两辆车在那个就是那街口，我都看见那个视频录像，哎呦，这俩车叮当叮当叮当，好家伙，碰碰车，就在那个路面上，明显的这俩人互相撞，啊，撞车又是剐又是追，嘿，好家伙，路上斗上车了，拿车比武，啊，这俩嫌疑人那肯定是啊，这还得了吗？交通肇事这是，而且是危险驾驶行为，比那俩那货车司机比那还厉害呢。警察来了，找着了，啊，一个姓郭，是吧？郭的官人，啊，一个姓金，金老员外，郭的官人30来岁，金老员外小50，都是他们铜川当地人。警察说：“你们干嘛呀？这是啊，我们是同行啊，我们同行，我们所以这个我们就用车比武较量。”嗯，警察说：“你们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门派啊？啊？”怎么还开着车，就是嗨，我们这就不行，我这不这完不了这个。后来就问呢，那你不是你为什么呀，你这太危险，你把人撞怎么办啊，你为什么呀，一打听一调查才弄清楚，这俩人啊确实同行，都是干装修的，装修公司的老板啊，这个郭的官人金老员外啊，对，因为这员工跳槽啊、哦，你看同行是冤家，合着是，哎呀，你看这你挖我墙角，这没完了。俩人开着车，好，街上叮当叮当撞着玩，行了，啊，警察说赶紧的吧，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你这行为肯定是犯法了，刑事案件，这都不是交通肇事了，刑事案件了。好家伙，这大发了，那是啊，小事也得，那也得仔细啊，回头弄一醉打山门，哎。哦，对对对，好家伙，又是今儿是咱这个是过去古代的这个演义小说的人物全登场了，又是秦琼，又是关公，又是这个大官人，又是老员外啊，这还醉打山门，那甭问呢，这是那谁呀，鲁智深呢，醉打山门吗，这是水浒的故事啊，发生在江苏苏州，嗯，哎，你等会儿吧，那时候不对，鲁智深没去过苏州，是，但是这主在苏州，嗯，当代的醉打山门，哦，这位是吃斋念佛，没有啊，他就是一普通人，当地普通市民，干嘛去了？这是一超市的这个店主打电话报警，把警察叫来了，来吧，正睡着呢，哎，趁他没醒，赶紧带走吧，好家伙，这受不了这个。他干嘛了？就说呀，超市里面啊，门一开啊，来了这个客人呐，是选东西。超市的那个货是都码的货架子上自选。这主来了，这男的这大哥啊，进来之后呢，哎，四下撒嘛，这找他要的商品，对，但他主要是看这店员在什么方位，他躲着店员。店员有时候在那个货架子之间。那个穿梭呀，看看，哎，这个啊，缺两瓶可乐，哎，给搁上去。哎呦，这个歪了啊，这梯子歪了，我给扶一下，照应着生意。 他躲着电源，当然他可没躲开监控，对，超市里有监控啊，看着电源，哎，不在，然后就开始欺负，就凑到哪个货架子上呢？卖酒那货架子上，趁大家没看见，哎，本儿拿下一瓶来，打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是，那位说你这气也够长的，不是，他那酒多，好，500毫升呢，哎，下去了，哎呦，哎，好嘛，这口喝的太急了，一饮而尽呢，好，这酒劲儿一上来，噔，头晕了，顺势他就坐在那货架底下着了，啊哈！店主一看，行了，这破案了，赶紧把警察叫来，你带走吧，带走吧，好家伙，这伺候不起这个，这是直接就到人家这个超市里面就打开酒就喝是吗？哎，醉打山门，当代酒腻子。新闻一口清，中方敦促美国彻查中国留学生遇害案件，江西一栋职工宿舍楼发生坍塌，造成4人死亡，云南哀牢山4名失联地质人员找着了，很不幸确认遇难，天寒地冻走着聊啊，不是，聊是不行，那走着聊它太凉了啊，这个走着累，对了，天寒地冻走着累，但是呢也得迈开了腿，人民体质别荒废，群众身边运动会。这事儿咱多说两句啊，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两句话是有连带关系的，这两句话都不能偏废，发展体育运动啊，当然这里边其中一部分也不都是指的这个，但确实有一部分指的是专业的体育项目啊，你看马上就冬奥会了吗，哎，这是专业的啊，奥运会啊什么，哎，这都是锦标赛、世锦赛、世界杯，这都是专业的，职业的运动啊，以这个为职业了，这是一种，但是呢这句话里头包含更广义的意思，指的是要把咱们全民族整个国家国民体制通过发展体育运动的这个带动不断的来提升，哎，强身健体，为的是更好的建设保卫国家，这话的意思在这儿。所以说呀，我认为比那发展体育运动就专业这块来说更需要重视，任务更迫切，更需要深入开展的增强群众人民的体质，哎，打娃娃抓起，哎，而且这个大爷大妈也得跟上啊，是啊，呵，大嫂子大哥，哎呦呵，叔叔婶子都得来群众身边的运动会啊，说这个就是头10月的时候，山西人家那儿当地就办这个，他这叫市运会啊，群众身要把这办成群众身边的哎运动会啊，当然也不止山西，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方面的好的经验探索呀，什么什么尝试之类的，非常好啊。所以我就说呀，因为这个它不同于那专业项目，未必一定得有特别专业的，哎呦呵，好家伙，哎呀，这又破了记录了，嚯，拿了金牌了，哎呀，怎么着怎么着，未必，有些项目就是群众日常喜闻乐见的，恨不得比方说什么是吧，耍个拐啊，跳个皮筋啊，拽个包啊，跳个房子，这都算，哎，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推动啊，这个社会大伙儿更多的参与到体育的这个运动当中来，我认为这个影响意义是很深远的啊，因为人家你当地人家这个啊，当然山西那儿人家可能也不跳皮筋拽包吧，也反正也跳，对，但是项目不是这个，比方说什么跳绳啊、门球啊，啊，甚至于有的地方是交谊舞、象棋，这都算，广场舞啊、气排球、弹球比赛，这都可以，哎，内容很广泛，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很好的开展起来，不能眼睛只盯着那几个专业项目，是专业项目是应该投入很大的力量， 啊，要不然咱怎么能够，是不是这个夺金牌升国旗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14亿人的健康啊和这个身强体健，这是更重要的事情。要我来说啊，我不知道我这观点大家是不是赞成，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啊？那你何必非得让我跟这个，是吧，跟苏炳添来进行这个比赛呢？那就说那您一定得输，那可未必，看比什么，比跑步我得输，比绕口令我得赢啊。对了，京剧里头有运动会呀。哦，那这是真的。哎， 当年官提大人儿上五台山上，黑僧庄回大山门把火装，是不见的梦儿到此方到我方丈追过来，眼的将那大院子的金地方着彩云里面又将亮，好汉英儿兄他们追赶来叫娘。 你看说什么来着，这没运动，你看啊，老种菜闷坏胸膛啊。哈哈，对，不能把日常的生活和这个运动等同起来啊。这骑个自行车他也锻炼呢啊，是送个外卖快递的，嗨啊，咱们在这个厂子里头搬搬扛扛那是工作，咱们说的是体育运动，这个里头带了一定的娱乐的成分，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体育能给人带来快乐，得了啊，咱们最后再说一句新闻啊，这个相信大家都关心。北京青年报说，打今儿起，京城的气温将开始回升。不过呢，25号，我算算啊，就是星期四啊，这个还会有这个弱冷空气跟京城溜达溜达啊。对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呢。